想要醉乎心，谁知伤心事愈来愈前深，为感情来躲避，可比拄着风台天，心疼着像雨水看不离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我的感情算什么？无再爱你，已经爱这多年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谁人为爱赌生死？你敢讲我着陪你去？阮淋着冷冷的雨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。感情来躲避，何必拄着风台天，心疼着像雨水看袂离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我的感情算什么？无再爱你，已经爱这多年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谁人为爱赌生死？你敢讲我着陪？阮淋着冷冷的雨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。心扉